华裔加拿大女学生南可怡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的塞西尔酒店电梯之内举止怪异，最后死于水箱中，令人毛骨悚然。由于这间酒店曾经发生过几宗命案，被视为受诅咒之地，当地旅游业将会变为神秘犯罪之旅的必到景点。原来在上世纪，黑色大理花伊丽莎白沉思的地方，正正是在这间酒店没几远的僻静空地之上。最后见过他的人叫做 Robert， 是追求他的男人之一。他还记得在伊丽莎白死前的五日，他送对方去到塞西尔酒店附近的比特摩尔酒店，在大堂跟他道别之后就离开了。估不到见回伊丽莎白的时候，已经是报纸头条上被斩成两截，令人惨不忍睹的恐怖女尸。 好了，剛才聽到兩間酒店名啦、其實呢網上有一點誤傳的，因為呢就我今天跟一個朋友吃飯，他說、講黑色大理花，我知道南可兒那單，我說什麼南可兒那單，即他就說呢南可兒住那間酒店呢就是、黑色大理花死前住那間咯，這樣其實呢就不是的、他基本上就是很近，但就不是 exactly 同一間，但是南可兒那間是人都知道就很猛的嘛，又很邪，經常都發生很多命案，那宗。但是呢現在、伊麗莎白住那間呢就沒有這樣的事，但是呢而且還是一間極度豪華的酒店，他還沒有那麼多錢的呢，是不是 Robert 給他的呢？ Robert 醒了可能 是的，那我就說 Robert 對他很好，其實是的，分鐘即如果有機會發展都不定，如果即他沒有遇害的話， 或者他不是有老婆的話， 是的，因為我現在就這樣看表面的就即覺得他是很好咯，對佢 係啊，患難嘅時候呢啲先 係係啊，咁同埋一個女人咁冇安全感嘅女人，或者我兩間可以分析多啲佢嗰個心理狀態，即係伊麗莎白嗰個心理狀態、但係佢都肯定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咯。同埋啊，佢死嘅時候個屍體咧，有人話咧佢個手指甲咧係咬得好緊要嘅，即係成日咬手指，我都係㗎，成日咬手指，咁手指爛曬咬到。咁咧就因為咧嗰啲人咧，佢嗰個人好冇安全感，或者嗰個壓力好大嘅時候咧，就會成日咬手指。 冇錢嘅壓力大，梗係冇安全感啦。 冇錢嘅時候就咁。 唔係好正常係嘛？佢咁嘅生活咧，話佢仲有少少 side story， 就話佢頭先咪話佢一蚊床位嗰間屋，同、好多人一齊住。 一齊住。 佢話佢連房東嚟敲門攞錢，佢都匿埋扮唔喺度，即係唔應門。 即係其實係幾顛沛流離，同埋都幾凄涼咁啊！嗰時咁啊。不過有少少就是 自己攞嚟， 係 即係正常工 人。我唔想講呢四個字 啊，係自己攞嚟喎。 正常工人唔得，即係又係咪叫好高骛遠有少少？ 會提嘅，咁但係冇辦法，佢想揾快錢，想賺得翻，同埋唔想即係重蹈佢老豆當年嘅覆轍。即係可能其實佢老豆未炒通股票嗰陣時候，可能佢屋企超有錢。 佢以前爸，但係咁，但係佢後屘又唔可以同爸爸相處啦，咁啊冇辦法。咁 可能由細種壞咗喎，即係反而可能成長嘅時間佢有錢，所以佢咪乜都唔識做，唔做咯。而家唔係佢可能唔想做，即係可能頭先講你嗰家人收養佢，或者收留佢。係佢做咩？佢真係唔識做啊！以前有工人使，咁你點？你而家叫我做家務？ 即係可能現代嘅分析，古代嘅公主病咯。 係啦，公主病啦，其實真係公主病嚟嘅喎。 同埋一個 material girl 咯，佢肯定係一個，即係話説咧，即係佢寧願餓咧都唔要醜啊。即係如果有啲而家 OL 都係咁啦。即係出糧得嗰五千蚊，佢就寧願攞嚟買個 LV 袋，都唔會攞嚟食飯噶嘛。即係寧願餐餐捱麵包噶嘛。咁佢就係一個咁嘅人咯，一個咁嘅女仔。 佢話佢攞啲錢，就算有錢都花曬落啲裝扮嘅身上啊嘛。 係啊，咁所以佢一行出去咧，就啲男人咧就咇咇咁樣噶啦。嚇，咁佢就覺得可能係咁樣揾到個滿足感啦，同埋又有錢喎，咁何樂而不為先？又唔使出賣肉體，你哋都肯俾喎嚇，因為諗住有啊嘛。咁結果就冇啊嘛。咁啊，會唔會因為咁得罪人呢？ 都有可能的，其實大家想想會不會呢？因為吃免費東西，即係成日攞人嚟著數，我想100個都有一兩個嬲嬲地的，可能 係咯，或者俾佢揾了很多次笨嘅， 係啦，可能呃咗佢 唔止一次的笨，即甚至有些即現代的術語是叫做收了兵之後，覺得有些心心不憤，被人收了兵。 唔係收兵不要啊，你不派兵糧啊嘛，個問題係。你不派兵糧，喂，又叫人打仗 喎。朝廷啊，不用我兵，你家你舉位得不飽。咁就自然就會起半心， 點啊？你兩個講到行軍顯象 咁。唔係啊，而家呢個年代叫收兵啊嘛。 呢個年代官陰兵啊嘛， 收兵啊嘛。啲兵你都要俾兵糧軍糧啩，係嘛？ 一講到呢啲，阿方應該有啲回應㗎啦，好中意講呢啲㗎佢。 唔係咁，呢個事實嚟㗎嘛，即係其實嗰個年代同而家都係咁嘅方法㗎嘛。 就算你講中國，你話春秋年代嗰啲食客啊，全部都係你唔係養呢班人嚟食飯㗎嘛，養呢班人嚟幫佢度橋㗎嘛。 喂，就咁就算係真係激嬲咗啊，咁咪捅佢兩刀殺鬼咗佢，掉喺條山邊咪算咯，使唔使搞到咁樣啊？等先，又塞啲草入個陰度，又將佢腰斬咁樣，誇咗啲喎呢個。 報復心理咯，好強烈嘅報復心理。 O、okay、 K， 我覺得就係係啦，我都贊同阿齋藤所講咧。第一，可能他首先未得到先，他未得到的時候好了就要得到，得到之後就要羞辱，羞辱再羞辱，死了還要羞辱喎，而家係，即係可能咧，我估計咧，如果我是那個殺人犯咧，或者那個兇案的人咧，我都是因為他令到我好鬼嬲嘅，他一定是令到我呃了我很多鑊，或者話應承了我某些嘢，我連哇手仔都未嗨過，或者如此波邊都未嗨過咁樣，波皮都未嗨過。 你就諗到遠得就係你諗到波皮，你又諗到我諗到手或者成面豬 嘅。肥叔你好撚嘅，肥曬寶 啊！唔係啊，做因為依個係做正常男人嘅諗啊嘛，唔好呃大家啦，係咪先？聽得呢個節目嘅係嘛，唔會五歲係嘛，係咪先？即係睇得呢個節目嘅係咪？ 我知啊，我哋好多娘家婦。 唔係娘家婦，更加要明白 理解呢個道理㗎。 唔係女性仲更加明白呢。 你哋 Ramon 嗰啲日本嘅即係良家婦女嚟噶嘛？ 日本人都係人啊，大佬啊！ 唔係呢個係一個，呢個係一個，一個係誒咩啊？demand and supply 嘅原，即係佢個道理。 即係逐啲講句，你我請你食五六七餐飯，你唔俾我搶嘅嘢。 得啦，兩個唔使咁，唔好將自己嘅身世搬曬出嚟啦嚇，自己嗰啲悲慘遭遇。 我唔係咁㗎，嗱你唔好誤會我。 嗱我唔悲慘， 我為咗呢個節目先係咁嘅啫。 即係純粹用另一個角度去剖析翻件事咧， 冇錯，呢個係好正常。而家呢個年代都係咁㗎。 我哋聽下新聞，阿新聞講咩啦？新聞啊，個名叫新 S U M M O N 啊，新聞。佢就話咧，佢話佢殺人好有計劃，應該係根據被害者嘅污糟嘅程度而施加相應嘅懲罰。哇！就住佢嘅程度嚟到私家商嘅程度，即係覺得佢好污糟。 污衊即係話污衊。 污衊係啦，哇！逢仔都得咁樣，咁就睇唔順眼，就要咧將佢咧要咁樣去處置法啦。 但我估佢從佢屍體上面有啲呢啲啟示，即係譬如話佢右邊嘅個 breast 咧係俾人割到好爛啊。跟住後屘處理嘅時候下陰就係咁摘草啊，即我覺得佢會認為呢一個女人係呢啲位咧就係特別係即 污糟， 佢覺得污糟，但係亦都又唔肯俾我，所以我就特別喺呢兩個位置即逐啲去特別招呼啦，或者加重嗰個羞辱感啦，即我覺得唔係咁出奇。 又分析得好似好有道理咁喎，肥蘇我乜你㗎喎，阿 Maria 我跟住一個。框框我唔知咩意思咧。 哇，睇 唔 到佢，佢贊成我，贊同我係嘛？ 即係咪 like 或者 agree 或者啊？ 但係呢個惹人疑竇，真係耐人尋味。 唔緊要啊，即係 正方形。 但係我贊同齋藤所講，其實如果我哋套翻個男性，即係我哋自己嘅諗法，即係都嗱，可能真係好愛嘅，即係愛呢個女人，或者好中意呢個女人，佢又唔俾我，但係佢又呃我，跟住佢又見到佢同其他男人一齊喎。 啊嗱，依一個咧極度似長城。公寓嗰個男人嘅心態一模一樣，佢自己自首嘅時候佢話咧，我係好愛佢，跟住咧佢就將嗱，佢其實有啲似嘅，將佢女死者嗰啲私人物件咧收埋喺個夾度啊嘛，咁咧跟住咧佢就話咧我好愛佢，想向佢求婚，但係佢咧就連咧俾都唔俾我，又唔俾我搞咁樣， 係啊， 咁然之後仲要咧溝第二個，咁佢咧就於是乎咧最後咧就一嚟咧咪就係切鼻啊切乳頭咯。咁樣去殺佢噶，最後即係一鑊個報復。 所以似喎，即係阿渣人所講，其實頭先一路大家傾嘅時候就係話，又愛佢，又可能被佢呃過，但又唔俾佢等等咧，即係然後恩愛成恨，咁我要你咧。大家都冇得享用呢樣嘢啦，好唔好？大家都冇，你都唔俾我，咁我乜人都冇啦，咁樣即係咁樣 做。咁啊點咧？即係阿 Vermon 就話咧，咁個面都割開啦，咁又關唔關嗰個性嘅問題，或者即係如果佢淨係因為佢而家唔係淨係毀壞佢個生殖器官啦嚇，咁啊面不過面都有得講嘅，即係都係話即係佢唔想見到你嘅咁嘅樣咯，就係唔想見到你，因為你好污糟啊，嗱或者我好憎你，唔想見到你。咁樣咯，咁啊好，不如我哋講下咧，喂，要進入直路啦。咁啊，究竟咧之後，咁啊，警方嘅要有排查啦。呢個因為咧好多人走出嚟咧就認頭啊，話自己做啊，嚇，因為咧佢哋就想從中咧有啲人認中意認兇手喎。 咁搞笑係咪多年代即係？ 想出名呢，即其實是 他想住可能最後都是判誤殺，我都是坐紀錄，跟住我出到嚟，哇，我可以出書啊咁樣。 我就解讀不到，是不是他們已經想定一定沒有確實的證據一定拉到我，然後但我又有機會曝光，即是當時那個年代跟我現在年代不同，我們現在那麼多網台那麼多媒體，當時要出鏡要接觸媒體很難的，可能就是想出名影下我上報紙。 又者會不會是那些呢，本身沒有飯吃呢，都想著吃皇家飯的，那不如認單大一點堅一點的話，我進去那就很威風 了，是 吧，啊，可能這 樣，那是美國坐監會好過有些地方。 但最慘的是那麼多那些這些無厘頭的這些這人呢走去呢，即認頭的話，那警方又不是真的你來認我拉你的，又要找很多證據，那就要阻住了，阻差辦公，就是為了這班人呢搞到呢很多事 都做得很慢咯，結果那他們雖然找到這個人的身份，就是個死者身份，但是真的不知道誰是兇手的，找極都找不到的，去到死了之後個零禮拜，有一間報館竟然呢，哇，好像黃道十二宮的劇情，就將死者的通訊錄就寄去這個報館那裡，還有呢裡面有75個男人的電話記錄，還有一頁是撕走了的，哇，難道那頁上面的就是真空的記錄？ 通常撕走了是不是就是真空會撕走一些 自己的 跟自己有關的資料，可能 即是自己的電話號碼在上面，可能是這樣。還有呢他就另外呢寄了一個包裹呢，就是給這個報館，包括剛才所說的他以前的未婚夫的父民，一個社會保障卡，就是伊麗莎白的，還有伊麗莎白的出世紙在裡面。但是呢他那個信封呢，他就鬼馬了，他就拿去找一些 汽油呢抹過那個信封，即有陣味的，然後呢他就企圖咧抹走自己嗰個指模啊， 同埋啲白電油嗰類， 白電油嚇嗰類去抹咗個信封啊。咁有啲人就話，如果咧後嚟即係可能到今時今日驗 DNA 咧，嗰個信啲人咪用個口水去舐個信封嘅，啊會唔會仲驗到 DNA 咧？ 而家個年代就得啦，而家就得啦。 係啦，即係因為你知 Jack the Ripper 嗰單都係啦，咁多年後就話唔知攞啲乜嘢嚟驗翻以前佢嗰啲信啊咁樣噶嘛嚇，咁啊都係有咁樣。是不是可以即係 check 到咧？咁到而家咧，因為連嗰個信封都唔見咗啦，連嗰封信都唔見咗，證物唔見咗，所以就冇辦法啦。咁但係咧，當時咧，仲有喎，過咗冇幾耐，再過兩日咧，就竟然咧喺呢個頭先陳思嘅地點附近咧，就揾到咧一大堆係呢個伊麗莎白嘅私人物件啊。咁包括咩咧？銀包，仲有咧，出世紙頭先講咗啦，記咗噶啦。呢一度咧就淨係銀包啦，同埋咧。佢有一對高踭鞋，是露腳趾的高踭鞋，咁係屬於佢嘅，因為咧頭先我哋咪話佢最後嗰個男人啊 Robert 咧，佢證實咗呢啲嘢係屬於佢嘅嚇，佢見過嘅。咁但係伊麗莎白嘅衫咧唔見曬啦，就唔知去咗邊啊咁樣。咁啊呢個 Robert 其實咧就因為最後接觸佢啦，梗係都幾大嫌疑喎。但係咧佢就經過咗呢個測謊之後咧，證實咧佢冇講大話。 咁樣測謊準唔準咧？我調翻轉諗。 呢啲都冇辦法證明㗎啦，其實係啦，只能夠話當時嘅就係可以，因為佢哋好中意做測謊㗎嘛，美國係 啊，好中意 係啦，下下都測謊嘅，咁都要揾啲嘢去即係試下佢啦。咁啊，結果咧，呢個 Robert 咧就冇拉到佢嘅。咁但係原來呢個 Robert 嘅下場係點咧？不如我哋講下。原來咧，佢喺1947年啦，嗰個伊麗莎白死咗之後咧，過咗7年之後咧，這個 Robert 咧就娶咗第二個老婆啦，娶咗個老婆。個老婆咧，佢原來當時咧有幻聽，即係開始出現精神嘅問題。跟住咧，但係至到去到1986年咧，佢先死咗。咁你仲係跌親死嘅，就唔關佢精神事嘅。咁呢一個就係佢嘅即係之後嗰個嘅下落就係咁樣咯。咁啊，又唔知點解染咗精神病，究竟同佢呢一個案件有冇關咧？ 咁我唔知啊，真係 佢呢一個叫做曾經中意過嘅女仔，呢個慘死有冇關咧？咁就冇人即係知道啦呢樣嘢嚇。咁但係咧，之後有啲疑犯咧就係關呢一單案事。咁你知啦，好多時咧呢啲咧，我頭先我睇到好笑喎，佢哋改咗個名叫咩咧？鍵盤柯南喎。即係咧，原來即係鍵盤嘅奇案咪咯，鍵盤柯南咧就不斷咧就喺網上啊，或者係書寫書嘅又有啦，咁不斷咧就猜度咧究竟呢一個黑色大麗花嘅兇手啊係咩人啊？哇，真係好精彩喎！啲推論，不如我逐個講啊，好嘛？我哋講下嗰個有個叫 Mark Hanson 嘅人啦，Mark Hanson 咧就係一個 夜總會的老闆啦，咁啊嗰啲脱衣舞嘅跳，咁點解咧？呢個 Mark Hanson 咧會係其中一個嘅疑犯咧？嚇、啊，咁原來咧就當時咧伊麗莎白咧死之前咧，就你知佢周圍要打工啊，咁揾啲快錢啦、啊。咁啊曾經咧喺呢一間酒店嗰度咧，呢、這個夜總會度咧就做嘢嘅啫，做咩咧？係咪跳舞咧？都有份跳嘅。咁、然之後咧，呢、這、一個 Mark Hanson 咧就專係。叫那些女仔就去他家一起睡覺，因為呢、這個、Mark Hanson 那間屋呢就在正個夜總會後面嘅前鋪後居，係啦，咁就叫他哋，收工就過嚟嗰度瞓啦，咁你知一路瞓，咁男女瞓埋一起做咩咧？咁啊，梗係有嘢啦， 唔使多講噶啦， 唔使多講啦，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但係咧呢一、這個伊麗莎白同佢又有冇發生關係呢？呢、這個就要講啦，因為咧嗰、那個傳聞咧就話有嘅，咁。其實都是不知道有冇嘅，咁但係就話呢個老闆咧，應該係佢自己咧就叫做雙黃有夢，神鬼無心嘅咁樣。 我唔認為呢個係。 你唔認為係咁嘅？ 我係個老闆，日日咁多女，一個唔多唔少啦，又唔多又唔少。 炒咗啦，係咪？ 唔係真係冇，真係佢太多，佢太多。 咪群羹啊，眾多，就大把你揀，就何苦要揀前得一個？ 同埋撈，即係講得俗啲叫撈得呢行啊！知道都冇真愛，係咁依過下水，即係咁搞 下。所以阿 Candy 咪話咯，肥蘇以前嘅女朋友咧，可能要小心啲啊，咁樣 好多喎，係啦，好多小心。 十隻手指夠唔夠先？十隻手指夠唔夠？同我逐隻斬出嚟。 唔係，因為我覺得如果做得呢行嘅，真係見太多呢啲靚女或者什麼叫得到嘅，好多都容易得到。咁一個唔多唔少咯，唔好需要為咗一個咁嘅女人而就個怨恨去到咁嘅。 馮瑞凡當年經典一句叫唔會為一棵樹而放棄成個森林㗎嘛？ 係咩？馮瑞凡講 㗎？唔係講 電影對白， 同埋講得難聽啲。就算做老細，你唔制嘅嬲嘅，咪揾人揼你一聲，或者冚你兩巴咁啊，算數咯，係咪先？即係咁啫嘛， 再唔係揼完打完，求其 再唔係 啲錢俾你， 揾啲兄弟，揾啲即係講得難聽啲啊，唔好介意呢個節目，因為收費嘅，揾人輪你都得啦，我使乜搞殺你到肢解？ 點啊？你哋一講期我會講到， 唔係即係呢個講，我覺得呢個心態啊邏輯咯，我覺得呢個唔啱，呢個唔係應該。 哦，你覺得佢即係疑兇嘅呢個兇手機會好低， 好低，真係好低。 呢啲話好即係唔係你湊夠數嘅通常，人哋 Jack the Ripper 咧成大抽嘅，你知唔知㗎？十幾廿個咁咪點講？咪點寫本書出嚟？ 咁講真，佢聯絡嗰本簿啊60，佢跟住佢啲資料話70幾，咁你何你話真係要湊夠數啦？係 啊， 你講緊。 咁同埋喂，頭先你講嘅嗰本簿咧，咁其中一個咧就簿上面咧有佢個名嘅喎，咁呢個人咧就叫做 阿法 咧就係一個知名嘅演員啦，我就唔識佢啦，就當年好出名啩。咁原來咧呢個阿法咧有個朋友，有個女性嘅朋友啦，就係遊王個女係嘛，即係話佢好有錢嘅個女仔。咁個女仔咧原來喺伊麗莎白死之前冇幾耐咧，又俾人勒死咗，就浸咗浴缸嗰度。咁有人就話咧呢個阿法咧有機會咧就係一個兇手嚟嘅，即係個演員殺咗佢。但係咧，亦都係冇證據之下放咗佢嘅。咁我哋表面就話冇證據之下放咗佢，但係實質咧有人話咧，因為 Alpha 嘅老婆咧個後台太勁啦，係一啲唔知乜嘢明星嘅即係親戚咁樣。咁啊，警方咧驚得滯嘅時候咧，即係我唔應該講真相出嚟。警方咧就因為冇證據之下就放咗佢啦，咁樣。 呢個可能性咧，你覺得？ 哇！都好問， 係咯， 好問啊， 係咯， 演員 問轟動啦， 太轟動啦，係啦，即係 政府 都孭尾飛，即係佢覺得即係哇，真係好純潔啊！呢個阿子豪好純潔。 你要諗下喎，嗰陣時啱啱打完太平洋戰爭兩年，美國係叫做最歌舞昇平、最血流淋嘅時候，個個希望係成個國家啱啱死咗。喂，你講美國，就算打勝仗，唔係死得少人嘅喎。你始終都希望就話呢班演員嘅物體。就令到個國家變得歌舞昇平啲，開心翻啲，令到啲人即係個氣氛好啊嘛。 咁同埋咧，通常有身份有地位嘅人咧，即係如果佢要犯案咧，佢個壓力即係個包袱會大好多。好似嗰陣時咧，我哋點解講嗰個颶風嗰單嘢咧？嗰、那個阿 Carter 咧 ，Ruben Carter 咧，佢咪最後俾人拉咗嘅？佢係一個拳手啊嘛，拳擊手。咁都有人話、其實佢犯不著要咁樣啦，即係咁自己有名譽有地位。 即係話講翻個演員，基本上講真，如果以嗰當時嘅社會狀態嘅話，基本上佢做咩 job 都好多錢，甚至佢本身，即係唔好都話唔好聽嗰句。 背後大把女人。 佢個 cost 係啦，我覺得個即係嗰個成本太重啊，同埋講得俗啲，佢仲要係做嗰行，我做乜要為一個又唔出名，講得俗啲叫做有接近劉恩咁上下嗰種，因為我咁啱線咧就早兩晚就咁啱開咗National Geographic 就睇咗。講咁啱好敏感啊！講咗個題目就係講妓院啊，就係講尤其是美國啊個妓院嘅發展，去到佢啱啱依個戰後嘅年代咧，開始要打壓啦。即係嗰時其實講到咧戰爭期間或者戰前咧，其實咧妓係成行城市係攞正牌咁滯嘅。咁但係去到戰爭後咧，就開始咧就被一啲即係發展嘅社區。排擠啊，唔可以咁陽啊，等等，即係我又覺得會唔會為一個咁嘅女仔而係咯？ 會影響明星之餘，其實講真，佢即係軍人，跟住演員啲，即係個即係 個地位 收入地位 社會地位高啊嘛， 真係 機會低啲啦。嗱，睇下阿肥叔係睇 National Geographic 嘅，記住啊，係啊，係相當之有呢個知識水平嘅，所以能夠增加我哋呢個節目嘅質素嘅。 講男人嘅， 講男人經又得，係啦，真係犀利。但係咧，喂，如果你我哋而家因為你咁樣諗啊，就覺得因為識佢啊，識佢，然之後好似阿新聞咁講，就話一定係好憎個人，憎到咁你先至要咁樣去殘害佢啦。但不如倒不如，我覺得容易啲去幻想嘅就係根本咧就唔識佢嘅，即係純粹咧就係一個性變態殺手啦。我自己覺得，即係你等於你我哋講約克郡嗰個殺手，邊度識啫？嗰啲人全部都喺街度見到佢喺度個妓女嚟噶嘛，佢就專向啲妓女落手咯。咁佢咪就係全部去揾螺絲批係咁捅佢，咁佢唔通佢識佢咩？佢唔識噶。 但係呢件事即係我如果留睇嘅資料啊，或者睇佢冇連帶，即係冇之後或者之前係咪類似或者好似嘅犯案手法咧？ 即係你覺得佢唔會突然間停咗落嚟係咪？如果呢個第一單 嘅 話， 係啦，好上癮喎。同埋頭先我哋估咧，或者甚至一啲報道都估，佢一定係做過下有啲慣犯或者有啲演練過啦。甚至頭先講點解話 butcher 咧，點解會屠夫咧？因為佢日日慣常都係劏嘢，咁反而呢個演練啊，反而最好啊，係咪先？有隻豬咁樣，死豬咁俾你試喎，又 係 試喎。 咁但會唔會佢係本身係一個準備成為連環殺手，但突然間咧意外，即係因為做嘅嘢太折墮啦，所以咧天譴啊，突然間咧死鬼咗可能。 呢個就真 係。因為嗰時 Jack the Ripper 咧都係咁樣去分析嗰啲人，突然間咧案件停止咗嘅時候咧，就話佢可能死鬼咗咁樣咯。 都唔奇 㗎， 都唔奇㗎。佢冇原因停就係佢，因為佢瓜咗，係啊，或者佢拜拜咗。係 啊，嗱，咁我哋咧最後我最想講呢一個咧疑兇啊，疑兇呢個係我覺得呢個係最高度嘅嫌疑犯喎，應該。咁咧就係一個叫 George Hodel 嘅人啦 ，Hodel 應該係叫係啦。咁我睇下個樣先，二十嗰張相。另外，九頭先唔好意思啊，啱啱 send 咗張相俾你咧，係啦，嗰張好緊要，所以一定要咁樣開口牌，係啦，依家我想放埋嗰張相。嗱，而家你留意一下呢一個咧，依個咧就一表人才啦，叫做係咩啊？一表人才㗎，著住西裝㗎， 醫生樣咯，即係真係醫生樣。 係啊，咁佢係一個咧醫生啦，咁有人話佢係一個外科手術醫生，有一個咧有啲講法就話佢一個傳染病科嘅醫生反正就係醫生啦。咁啊，醫生基本上咧都有好基本嘅嗰啲解剖嘅常識㗎啦嚇，咁啊，所以啊已經係一個頭先你哋所講嗰個元素咯喎，即係咁啊，另外啦，好啦，點解你會見到呢一個咧？就係通緝犯相呢個或者叫做係啦，點解會有呢張相呢？咁因為原來佢以前咧就試過咧，佢有好多案底嘅，又試過咧性侵犯自己嘅女啦。佢有個佢又試過咧幫人哋搞墮胎、非法墮胎嗰啲啦。咁咧就後屘潛逃咗去菲律賓啊。咁樣所以佢就 FBI 有佢嘅依一個記錄喺度啊。咁另外咧喺呢一個伊麗莎白就1947年死啦。咁1945年嘅時候咧，頭先嗰個醫生咧嗰個秘書咧就因為無端端咧服藥過量死咗。咁啊，都幾多人有事喎喺佢身邊啊！ 同埋最搞笑嗰樣嘢就係佢個仔都指證佢喎。 唉，呢個先係重點啊！呢個，因為佢個仔咧，原來就係洛杉磯警局嘅退休警探。佢出咗本書咧，就話我阿爸就係兇手啦。跟住咧，嗱，跟住呢張相要俾大家睇下啦。呢張相咧就係解開咗咧。今日有人問我哋，其實係咪真係黃道十二宮做噶咁？你見唔到左邊呢個咧？其實呢個左邊呢個就係佢老豆嚟噶啦。頭先嗰個外科醫生啊，咁右邊嗰個咧就當年咧黃道十二宮嗰個咧嗰個叫做呢個叫咩啊？通緝照啊，佢話你睇下幾次樣， 好似喎，即係類似喎，真係。 但我懷疑阿齋藤戴咗副眼鏡，可能扮個老裝，可能都差唔多。咁嗰時，所以咧佢就依一張相咧就喺本書度其中一個 一頁咧就就 post 咗呢張相出嚟咧，去 support 佢自己嗰個論點。嗱、啊，咁當然唔係淨係呢樣嘢啦。最重要就是話咧，佢阿爸咧就九十幾歲死嘅，後屘咁啊死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喺佢嘅遺物嗰度咧就揾到兩張相，咁上面咧正正咧就係一頭黑色曲髮啊呢個藍眼睛啊一個白皮膚嘅一個女仔 後生女， 咁啊一望落去嘅時候咧，佢就話哦呢、這個咪就係黑色大理花咯。有兩張相係黑色大理花嘅相，點解會喺佢老豆遺物嗰度咧？咁佢就認為咧，根本咧佢老豆就識黑色大理花嘅，咁、而且咧係一個兇手嚟嘅，就係呢一單案嘅兇手，真正嘅兇手。 但係 黃道十二宮啊，都係佢老豆嚟嘅。 哦，即係佢直情哦，所以頭先就 不謀而合就講咗我哋頭先估計嗰樣就話，喂唔係單一事件咯，可能如果你頭先講到嗰個 係啊嗱，但係咧嗱，我不如講咗先啦嗱，佢話佢老豆係黃道十二宮兇手呢一、這個真正嘅元兇。同埋咧，呢個紅唇殺呢個唇膏殺手 lipstick killer 嘅呢個元兇，咁咧 lipstick killer 咧其實有人認咗頭啦，後屘即係拉到人噶啦。咁但係嗰個人咧就話我俾人屈嘅啫，我俾警察打嘅咁。咁我哋不如睇一個年代啊，因為一個人如果要做咁多嘢，都要有翻少好似阿肥蘇咁上下嘅身形咁，同埋或者有心有力先得噶嘛，係咪先？ 冇錯 咁、但係咧嗱，睇一睇呢個黃道十二宮嘅年代啊，六十年代尾係嘛？開始發生的嘛，咁如果呢個阿 George 係1907年出世嘅，咁喺呢個 Sodia 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七十歲啦，咁點佢點樣可以做咁多嘢咧？嗰時你知佢又要黃道十二宮好辛苦噶，又要整嗰啲密碼信啊，嚇 係咪先？ 又要貼報紙啊， 密碼信 好忙噶喎。 黃道十二宮嗰陣時有諗過一樣嘢，好似係。Mansion Family 咁樣咧， 黃道十二宮嗰時 係可能佢 喺 呢個 集哦，即係周圍走咧就話有機會咧，因為嗰時有人猜度咧，黃道十二宮係一個集團組， 本人都係咁嘅諗法。 咁會唔會佢係其中一個集團嘅主腦，或者係其中一個人咧？咁呢個七十歲嘅人係做咩咧？負責 參謀 睇水， 我近下 參謀咯， 負責參謀 組織， 即係教佢哋點樣整嗰啲密碼信啊。OK， 所以唔使出力嘅，點人去做得㗎啦，係嘛嚇咁啊？另外啦，佢就話佢老豆咧就係呢個唇膏呢個唇膏殺手啦。但係唇膏殺手咧就喺芝加哥度嘅，即係東面少少嘅。而家呢一個係西面啊嘛。咁喺東喺呢個芝加哥就係1940年後啦嘅時候咧，或者係唔係 sorry， 應該係1947年前一兩年發生嘅。咁啊都係連環兇殺案嚟嘅。但係咧就其實又唔係話即係嗰啲死者唔係咁樣死法嘅，基本上。咁只不過都係有肢解啊嗰啲嘅情節咯。咁究竟係咪又係佢老豆咧？即係佢就喂咁係咪真係同佢老豆有仇咧？點解要係咁將啲所有嘅罪名全部啲最堅嗰啲啊？定係佢真係好愛佢老豆咧？等佢死咗之後都令佢可以即係全部嗰啲最堅嘅案都係佢老豆做。 定係究竟嗰位先生就係想將嘢擁曬俾老豆，然後出本書嚟牟利咧？ 即係甚至你話嗰兩張相啊？ 呢個應該 係呢個係我最中意嘅，即係最中意諗呢樣。哇！你乜都擁曬俾個死人，乜都得㗎啦，係咪先？ 你仲有樣嘢啊？你話嗰兩張 啊？呢啲咪 剪 片 嗰兩張相咧，你可以話係剪刀嚟㗎嘛？ 唔係，佢話係相嚟嘅， 真係相， 直情係一張收，即係係佢嘅照片咯。但係伊麗莎白嘅屋企人咧就話唔係喎，阿哥阿叔，你錯喎，唔係我女。 即係或者第二個人類似樣嘅人咯。 屋企人就否認嘅，係啦。咁可能屋企人就痛恨佢用佢個女嘅死佢哋屋企人嘅呢一個伊麗莎白嘅死咧嚟再發大財 咯。係啦， 我諗係咁樣。 咁嗱，老實講啊，即係睇咁多年嘅節目或者電視嘅渲染。即係講美國各方面都好多人中意咁做，你諗下殺人犯都幾多人認喎，大佬衝住去認喎。 係啊，同埋嗰時啊，嗰個乜鬼啊，辛普森啊，哇嗰陣先死犀利喎，但即係有個人就直情話佢個仔又有份咁樣，跟住又出本書，跟住又叫阿辛普森就寫本書，喂其實係我做嘅，咁即係 if I did 嚟啦嘛，又出咗本書。 係啊，即係咁好多人都係咁啊，如果唔係就係美國根本嗰啲人係咁咯。係 咯， 我就懷疑根本依位嘅咩退休警探。就係恐殺人出本書啫嘛， 定係佢自己做嘅咧？ 同埋佢自己嘅身份，唔係佢嘅身份講嘢有說服力啊嘛，寫嘢係咪先？ 係重案組乜乜咁啊嘛？ 係咯，就係咯。咁我覺得係咪即係講到太神化咯？咁多單都係佢哋做喎， 但係咁樣屈自己老豆喎。 咁呢個世界 阿老豆傳下知會唔會即係彈翻起身？ 你冇緊要嘅，死無對證，跟住賺翻筆啫嘛。 係咯，係咯。老豆話叻仔啲，哇好嘢喎！咁你都揾到錢喎。係 咯，係 咯。 咁都俾你諗到。 係咯。睇下大理花個傷口，你話 大理花嘅傷口點樣睇啊？ 如果 啊個嘴啊， 如果即係每個人 大聲啲，大聲啲。 佢係專業人士，咁每個人係有個習慣啊嘛。 哦， 如果係醫生做嘅，太唔合理啦！嗰啲傷口啊 ，OK， 係 何必用即係殺雞焉用牛刀咧？係咪？ 係喎，犀利喎！即係醫生，如果係醫生，即係啲阿 Josh 做嘅話，點解要咁樣割開個口啊？嘛， 我反而嚇，我覺得最大嫌疑嗰個其實係 Robert 個老婆。 Robert 的老婆最大嫌疑啊！但係頭先咧都有其他唔係講啦，話如果咧係女人咧，邊有咁大氣力又吊高啊，又斬啊，又剩啊！ 以前嗰啲唔係模範主婦嚟嘅，以前嗰啲湯雞殺啊，真係 即係以前嗰啲全部泰山旁就好大力嘅， 同埋唔知 Robert 嗱，而家唔知 Robert 老婆究竟係男女人女性啦，仲有即係或者定黑人啊點咩？因為咧，因為我就係講啦，就話其實當個年代咧。女性誒個地位都係低嘅，佢哋做嘅咧都係好多苦力嚟嘅，即係啲工廠啊、洗衫啊，全部最辛苦嘅，好大力嘅，唔好睇少女性。 哎呀，好中意你依個推測啊！雖然咧我都未必 buy 我自己啫，但我又覺得啊，都好似又都有可能。 因為當時女性地位低咧，佢只有一係就做留鈎做嗰啲妓女，一係就做呢啲咁。 即係覺得佢勾引自己老公啊？ 唔係啊，呢個係啊，係啊，可能係都未定喎。 OK 喎，呢個，但係頭先阿齋藤又話揾到一個咧，就係懷疑係女同性戀者殺佢。 其實咧，佢死之前咧，就其實原來係後屘一啲即係資料發現到咧，佢死後之後咧，其實佢發現到佢個手袋裏邊，即係除咗個人包著，佢發現手袋，佢啱啱佢所有嘅女性用品係一孖嘅，即係一對嘅，即係譬如唇膏有兩支，但係都用過嘅。 嗯。 譬如嗰啲撲面嗰個撲咧有兩個，但係又唔同顏色嘅。 撲 面嗰個撲。即係撲粉啊，上品啊，女士。 粉撲。 粉撲係。粉撲上粉係，就有兩個喎。你女你諗下，如果以你自己嚟計， 有呢啲咁有啲咁嘅物件啊？我依個嗱，我就喺咩資料睇啊？依個我都要 即係呢個係維基嘅，再放之後撳嗰啲 article 嗰啲嚟嘅。 不過呢啲有時都唔好盡信啊，我覺得。 即係當係一啲即係旁邊資料。 我覺得呢個有少少難相信。 嚇！咁亦都即係所以又因為呢啲嘢就有理由懷疑佢喺死之前嗰一個禮拜其實係同一個女性喺埋一齊。 哦。 咁亦都 幾好啊！呢個幾香豔啊！呢個 即係有懷疑佢嘅性傾向究竟係即係。less 啊，即係 lesbian， 即係女同性戀者啊，定係一個 bisexual， 即係雙性戀者。其實呢、這個呢、這個就要有待考究嘅，我相信就。 不過咧，我最後咧，仲有幾分鐘啦，都要總結一下。我通常要啲少總結嘅，即係有一個警察咧，即係佢好興咁講咗句説話咧，我覺得幾值得即係講攞嚟做 conclusion。佢就話咧，點解我哋破唔到案咧？就係因為啲傳媒咧喺度大肆渲染啲傳媒啊，大肆渲染啊，又喺度咧。破壞曬證物啊！入嚟你又影下張相，嗰個又話要啊，即係攞去唔知咩走咁，跟住咧就搞到現場咧好多嘢證物咧攞唔到，同埋嗰啲嘢亂曬大龍嚇，同埋咧就話好多人咧就因為單案咁大，俾你哋搞到炒到咁興嘅時候，咪好多人嚟爭相話要認頭咯，所以咪搞到我哋即係浪費我哋警力咯，破唔到案就係成為懸案，即係咁樣去賴落去個傳媒嗰度，即係當然傳媒都有責任嘅咁樣，係咪咁講？ 唔係呢單嘢又太轟動嘅，我 但係你又諗翻轉頭，警察嘅處理方法未必太好，即係你如果封鎖線嗰方面咧，係咪可以個處理會唔會好啲，就會令到嗰個現場就冇咁被破壞得唔緊要。但係你調翻轉頭，如果當時冇傳媒，阿媽係冇辦法認翻個女兒。即係講翻轉頭咧，就係話阿媽點解最後即係佢揾得翻警，即係聯絡警方去確認翻個女咧，就因為即係警方用咗一招，就話你個女兒贏咗個選美比賽， 唔係警方㗎，呢個係傳媒， 係傳媒嚇。 不過係咪警方教路唔知啦。 啊，即係總之用咗呢一招就話啊，你個女兒贏咗選美冠軍喎，你快啲過嚟嘅，即係見下佢啊，腳腳咧，其實係佢個認屍。 你覺得佢呢招係做得啱啊？反而 因為如果唔係咁用咧， 確認唔到身份。 咁佢可以叫佢阿媽去睇下，咁冇問題㗎。點解要呃佢咧？ 嗱，我唔知道，我睇一啲資料，即係嗰個講話話佢好似老豆唔肯認噶嘛，即係話佢 老豆唔認， 唔肯認先，先叫佢老豆去先嘅。 唔係喎，嗱，我據我嘅理解就係咧，因為咧呢、這個阿嗰陣時唔知係咪叫三周刊定一周刊啦，佢哋咧就要寫故仔啊。咁我都冇料，我都唔知呢個女仔係咩身份啊背景，我點寫啫？ 咁咧就要氹佢阿媽講出嚟。但阿媽驗完，如果應完條屍，知道我女咁樣慘死，我梗係唔會再講我女啲嘢啦。所以佢哋就要趁佢阿媽未認屍之前，就氹佢阿媽講佢女啲嘢出嚟。所以就呃佢阿媽，你個女贏咗選美冠軍啊！其實佢以前係咪好中意扮靚噶？係咪細細個就點點點噶咁樣？咁啦，佢阿媽就俾佢 check 咗。 我明咁哦，咁呢個可能性好大啲。 係啊，正 PK 嚟呢啲真係。 咁好多媒體都係咁咯。 係啊，正 PK 咯，自己都係半 PK 嚟。 咁但係呢單嘢其實最慘、最陰功嘅地方，話佢話算係最後尾。佢出殯嘅時候得六個人去嘛？係， 六個人去個喪禮， 話得六個人去啫喎。 但係佢好多男人喎，之前嗰啲就 得六個啫喎，得六個啫喎，咪話冇乜朋友嘅嚴格。 啊！但係佢個電話簿都係七十幾個電話，係咪即係佢其實輪住去揾呢啲人？因為我身邊都識一個咁嘅人咧，佢真係咧輪住周圍去問男人借錢㗎，即係你又借300，佢又借200，因為少啊嘛個數目，咁啊借咗嘅當可憐你咯咁樣，佢就咁可能佢就有好多呢啲男人電話喺度。就成日就靠佢哋嚟到去即係建立，即係去 fulfill 自己嘅生活。 佢呢個咪就係、是、嗰、就是、收兵咯，嗰集收兵就係嗰個電話簿咯，係啊。咁樣佢冇飯食，冇地方瞓，冇錢使， 就要 call 兵咯 ，call 人咯。 得啦，有人咧話你哋兩個可以做性節目啊，肥齋喎叫。好啦，我哋今日咧笑中有淚，我哋今日奇案節目咧，今日咧呢一個肥齋嘅組合咧就暫告一段落。好，咁星期五咧會有第二個組合。好，唔該曬大家。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